酒醉就免搁想，阮甘是侥幸去爱着酒甲你，你煞来嫌我啊对你搁搁甜，人要讲野话啊，袂当插话板，怨叹老友只是人客，无钱就将阮放。

3日到9日，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，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，厂家车展，更放心、更省钱的车展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 人，不就是我梦里的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， 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太过潇洒如风， 下过雨以后，当你是一道划过的彩虹，天空有天空，下雨的苦

县里老头，有钱老头他不嫁。

我爱你。 乡下爱上我妈妈，农村把根扎，穿着列宁装，麻绳腰里扎，光过黑土地，爱情开了花。我的妈妈她村里一枝花，爱上我爸爸要出家，身披绿军装，脚蹬棉乌拉，扭起大秧歌，脸上泪开花。一生一辈子圆满一个家，柴米油盐醋煮鸡鹅秋雨冬夏，当年帅小伙，岁月催老了，当年一枝花，皱纹脸上爬，守着一个家。